生词一，一，周末。二，听。三，音乐。四，运动。五，打。六，网球。七，棒球。八，汗。九，游泳。十，长。十一，篮球。十二，野。十三，踢。十四，足球。十五，觉得。十六，好玩。十七，明天。十八，早上。十九，去。二十，怎么样？二十一，啊。二十二，做什么？二十三，好啊。